安宗还没有从差点坠楼的惊悚中回过神来，傻傻的点点头。白毅却拍着他的脸笑了。 精神点，坐，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了。 说完就扶着安宗往二楼的包房里走。安宗虽然吓得一时脱了力，但脑子这会儿还是管用的，于是不合时宜地想起来，最近靠白毅扶的次数似乎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一张老脸当即莫名其妙地觉得有点烧。也没有时间给他考虑脸烧的原因，白毅就把他带回了孙大爷那边。老人家看安宗一副被吓破胆的样子，也被惊到了，马上问他们怎么回事啊。还没等他们开口说话，他的身后便快速闪过一道红影。安宗心想， 会是哪个女孩子，还是那个少年？ 他疑惑地看着白毅。 这栋房子还真不是普通的热闹，妖鬼总动员呢。 说完他就往孙大爷的背后撒糯米，只听大爷背后传来一声孩子的尖叫。老人家马上回头，发现在他身后蹲着一个穿着红色旗袍的小家伙，抱着脑袋好像很害怕的样子。安宗一看脾气就上来了，睁开白衣指着那个女孩子说， 就是那个小鬼把我耍得团团转。 当他们要靠近的时候，发现身边突然又起了一阵烟雾，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冷香味儿。白毅冷冷地笑了笑， 哼，就这点道行也敢在我面前摆弄。 冷香的烟雾中传来一阵阵哭声，他们面前出现了两个人影。白毅看了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袋子。安宗认识那个袋子，是上次对付水妹的。安宗马上压住他的手说， 哎，先看看，别二话不说的就要灭人家。还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两个并不是什么恶鬼，他们反而让我感觉到一种无奈的悲伤。 我没说要灭他们，我是要消除那些雾气。 白雾中可以看见那个红衣少年的影子。安宗对他点点头说， 嗯，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我们不想伤害你们。 渐渐的雾气开始消失了，白色的月光下站着两个人影，看上去虽然有些模糊，但他们真实地站在安宗和白毅面前。白毅看了那两人一眼，也没说什么，手上的小袋子倒是收回去了。孙大爷都被眼前的事情吓傻了，但渐渐的，他老人家浑浊的眼睛里居然流出泪来，他颤抖地对着那个女孩叫道， 小少爷。 安宗听得莫名，嘴角抽了抽，又看看白毅道， 明明是个女孩子吧，怎么是小少爷？ 白毅耸耸肩，漫不经心地答， 这是江南一些地方的习俗，把身体虚弱的男孩打扮成女孩的样子，期盼可以养活长大。 说话的时候一双眼睛还是瞪着那个小鬼。孙大爷颤抖地想要靠近那个孩子，孩子因为惧怕他们手上的糯米，缩在红衣少年的身后，看了看白毅，又立即把头低了下去。他脚上只穿着一只鞋，显得十分可怜。安宗有些不忍心，就放软了嗓音问道， 就是你在屋子里捣鬼是吧？ 小孩子咬着嘴唇点头，又流出了血泪，令他苍白的脸显得十分诡异。但是孙大爷根本没有害怕的意思，慢慢靠近了些，激动地看着他。白毅推了推眼镜，镜片闪过一片寒光。 你果然没有离开过孙大爷和这栋房子，但你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多事情？ 孩子似乎又缩得紧了些，好一会儿才怯生生地开口，声音十分干涩，像是二胡坏掉的声音，而且那声音仿佛是从他身体里发出来的。 因为他们要赶走归生，他们弄坏了我的房子，还要赶归生走。我要哥哥帮我教训那些欺负归生的人。哥哥他在这里很长时间了，是看着我长大和死掉的。 说着，又看了看红衣少年。 孙大爷颤抖地抿着嘴唇，眼泪从他眼角流了出来。 小少爷， 哼，那推人下楼梯又怎么解释？ 孩子的小脸显得十分愤怒，然而被白毅瞪了一眼后，只是低声道：“ 因为他们龟兄是老不死的，还打他，所以我要替龟兄出气。” 红衣少年没有说话，淡淡地看着安宗和白毅，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无奈和不忍。安宗动容地点点头，拽过白毅手里的粗盐糯米袋子。白毅愣了愣，看着空荡荡的双手，对安宗无言地摇头，他翻个白眼，全然无视。孙大爷终于大哭出来，他激动地喃喃道：“ 小少爷啊，你何必那么做呢？何必呀？” 小孩子歪着头对孙大爷微笑，一脸天真无邪地说：“ 因为龟生一直在保护这栋房子和我，我也要保护龟生啊。” 孙大爷粗糙的手颤抖地扶上了孩子的脸，后者依然安静地微笑着。安宗突然觉得此时老人和孩子的身影与之前玻璃中少年和男孩的身影重叠了，人生在这个时候仿佛轮回到了起点。那个安静又寂寞的孩子，那个一心想要保护自己重要的人的少年，一切回到了最初，也是最终。孙大爷擦了擦眼泪，又拍拍孩子的脑袋说：“ 小少爷乖，别再闹腾了，这里已经不是我们以前的家了，我也很快就和你在一起了，到时候我带你去一个新的家，好吗？” 小孩子眯着眼睛笑得眉眼弯弯，乖巧地点了点头：“ 好，我不调皮了，龟生，那么来年的春天带我去看小燕子好吗？”“ 好，龟生答应少爷。” 红衣少年叹了口气，慢慢地放开了孩子的肩膀，他的身影开始越来越淡，最后只留下一片蛇子花的花瓣，被夜里的冷风一吹飞出窗外，消失在花园之中。身旁的白毅拍拍安宗，安宗也看着他，然后跟他离开了房间。转身离开的时候，看到月光映在老人身上，孩子的身体是透明的，而他们两个微笑地互望着。当走出这栋老洋房时，安宗看了看花园，花园中月光下依稀站着那个红衣少年，他淡淡地望着包房的窗户，眼角滑落一滴泪水。他回过头轻轻地动了动嘴唇，安宗知道他在说谢谢。他感觉自己的眼睛也有些湿润，吸了吸鼻子。白毅走在安宗旁边，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纸巾塞给他。安宗推开他的手，倔强地说：“ 我又没哭，冷风给吹的。”“ 他低头嗯了一声，然后搂住安宗的肩膀。他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身子僵了僵，也没想着要推开。“ 老白，你这是干什么？” 他沉默了半晌，突然轻笑了一声问：“ 你冷不冷？” 此时吹来一阵冷风，淡淡的花香显得特别冷冽和凄苦。安宗微微抖了下身体，发现还真是很冷。安宗点了点头，伸手不自在地抓了抓脖子：“ 这小子说话别靠那么近呢，很痒啊，知不知道？” 白毅把安宗搂得更紧了些，轻声开口：“ 回宿舍记得打电话回家。” 安宗莫名其妙地眨眨眼，回头看白毅：“ 为什么？” 白毅神秘兮兮地又凑近了些，也眨了眨眼笑道：“ 你妈做的酱牛肉啊，比这里大餐好吃多了，让她再寄点来，咱们俩可以下面条吃，怎么样？” 温热的气息近在咫尺， 再过来就要贴到安宗的脸了。他不自在地偏了偏脑袋，却也没有忘了认真点头。白毅看了他一眼，温和地笑了笑，慢慢松开手。安宗仿佛听到他急轻地说了句什么，但是风吹过，这句话安宗没有听清楚。安宗疑惑地看着他，他没事人似的拍了拍安宗，催他快走。安宗想，也许刚才听错了也没准。这会儿感觉人也暖和了些，于是裹紧大衣就和白毅一起离开了。